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 什么样紧张的工作，可是到了夜晚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情怀，看着天上的星星数一数，你就会变得很沉静，再加上万家灯火霓虹闪烁，你的心又会变得非常的温暖。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我很偏好夜晚。 已经习惯这样不被注意的存在，在人群中假装冷淡，在角落里傻笑狂欢，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，只靠老天，不如自己操劳。哦，另一半苦思冥想的盘算，怎样才最自然，最恰到好处的安排？或许在某个大雨的夜晚，小姐飞的孤单，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，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。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，只靠老天，不如自己勇敢找出答案。苦思冥想的盘算，怎样才最自然，最恰到好处的安排？假装我没带钱，然后去好，让你买单。

离开家，我们好像身穿铠甲，无坚不摧。或许只有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又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的状态。他们身边的没有大千世界的一粒变幻，没有职场的起伏跌宕，只有平常生活里细碎的温暖和一顿顿寻常平和的早饭晚餐。如果可以，很多人都希望在父母的身边做一辈子的小朋友。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，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，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落山风吹过。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。你穿着透明的衣服，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，就剩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，我们也各自远去。我给你写信，你不会回信，就这 你和一个人一起开始初恋，印象之深，可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分开了。和另外一个人呢，经历了爱情长跑，临门一脚不成功，只好又走人了。最后回归凡尘，和想不到的一个人结了婚。所以舒淇才会对张震说，你还不是娶了别人。简单的几个字听起来却让人心里一颤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，谁为谁心疼，谁是我